第四集，阿克蒙德降临。拉文凯斯领主站在高大的石椅前方，他通常在这里召开会议，集结各路指挥官。石椅后面挂着两面深紫色的方形战旗，中间会有乌黑的飞鸟图案。拉文凯斯家族的旗帜早就成了守军们行军作战的象征，还有一些暗夜精灵提起这位贵族时，简直像对待女王一样敬重他。此刻的他正担心该朝哪个方向发起反击。 非常明显，攻击的矛头必须对准新艾萨利，那些恶魔就来自那里，我们必须从源头下手。 对，没错，那些在战场上横行作乱的恶魔将注定失败。 但你们要清楚，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来自另一界域的恶魔，还有新艾萨利城里那群最狡诈的敌人，我们的同族，那些上层精灵们。 去死吧，上层精灵！ 没错，去死吧，上层精灵！ 没错，正是那群追随萨维斯顾问的上层精灵给我们带来了这场灾难，一定要让他们为恶行付出代价，死在我们的剑刃之下。他们甚至还囚禁了我们挚爱的女王艾萨拉。 祝福我们的众光之光艾萨拉。 事到如今，他们还是看不清真相。 盲目上阵杀敌的人简直是自寻死路。 如果你们能够明白艾萨拉对我们的意义，就会理解我的族人们为什么拒不接受他是叛徒的事实。 他们怎么想都没关系，反正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攻打新艾萨利，结局早已注定，不会再有恶魔的容身之地。 哼，如果艾萨拉站出来说他已经粉碎了上层精灵的阴谋，那群恶魔如今已经听命于他，危机已经解除，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他要民众放下武器，宣布战争已经结束呢？如果有一天燃烧军团突然出现在拉文凯斯和这群人面前，而女王则嘲笑他们的愚蠢，他们又会作何反应？ 这 我们都知道他是叛徒，女王的那些招数骗不过我们， 我们只能等待时机来临再揭露真相。 那一刻很快就到。 为什么？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在军队抵达新艾萨利之后，第二军团将在德斯德尔星眼中尉的率领下从南面进军，给他们来个首尾夹击。 高台旁边站着一位身材颀长的精灵，身着和拉文凯斯领主相同的铠甲，只是斗篷上带有绿、橙、紫三色条纹。他听了拉文凯斯的话，认同地点了点头。星眼中尉的头盔上镶嵌着许多如同星辰般璀璨的细小宝石，宝石众星捧月般的围绕着中间那颗金珠。在外来者看来，这简直俗不可耐，可星眼麾下的战士对此却甚是中意。每当他注视别人时，最喜欢扬起细长的鼻子，只有对待顶头上司时才会表现出谦卑，因为他深知拉文凯斯家族的重要地位。此时星眼站了起来，补充了几句多余的废话。 嗯，是的，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绝不能拖延。没错，必须对准敌人的要害部位出击，那群恶魔在我们的刀剑面前肯定会吓得浑身打颤，跪地求饶，但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朋友们，你们觉得要是这个谄媚之徒当上统帅，神灵还会庇佑我们吗？瞧他那身铠甲，干净光亮的能照出人影来，真不知道他上过战场没有。 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上过战场，大多数人都对这种机会避之不及，委托给拉文凯斯领主月之守卫和当地的守军。可惜我们处于这多灾多难的岁月，军衔的高低仍然由身份血统决定。 人类也是一样， 我们要对准敌人的要害部位出击，绝不能拖延，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不能让上层精灵放出更多恶魔作乱。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大人。 来不及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法师？ 我的意思是传送门已经再次开启，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感觉到了恶魔的气息，那其中的意味不言自明，传送通道已经打开。 哼，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我进门前的几分钟，经反复确认之后，我才决定向您报告。 真是个坏消息。就发生在几分钟之前吗？ 嗯，还有希望，我能感觉得到，那股气息还算微弱，他们还没带领大部队杀到。最重要的是，军团统帅还没有降临这个世界，如果来了，他肯定会摧毁那道传送门。 就算他过不来，在远处指挥不也一样？ 燃烧军团和他那邪恶的力量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相信我，就算他把爪牙全都派来这个世界，我们也还有希望。但要是他抵达这里，即便我们能杀光所有恶魔，也于事无补。 我们按原计划行动，仍然向着新艾萨利进发。传送门和我们挚爱的女王艾萨拉都在那里，我们就朝那里进军。现在立刻集合。请诸位回去为接下来的任务做好准备，天亮之前我们就杀向主城。为了艾萨拉，为了艾萨拉。 情况恐怕不太妙啊，你的族人们还不知道要攻打的是什么地方呢， 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你们应该再认真考虑一下我提出的派出使者的建议。 哼，派出使者？你这是开玩笑吧？ 我能理解你焦虑的心情，不过我们还不必自贬身价到这种地步。不用担心，克拉苏斯大师，我们肯定能攻下新艾萨利，破坏传送门，我说到做到。现在我们各自都需要在战前准备一下，一会儿见。 你想要他怎么做？派使者去哪里？ 看来是白费力气了。其实我是想让他派出使臣，跟矮人和其他种族商讨结盟之事。 求其他种族帮忙？ 我从你之前的表情里已经看出来，这很难实行。 你要清楚，说服矮人、兽人、精灵和人类协同作战已经足够困难，更何况各个种族内部的邦国与氏族也各有盘算。 我的族人也是这么傲慢。 你还没有告诉他们红龙离开的消息吧？ 拉文凯斯领主知道，我在考雷斯特拉兹做出离开的决定后，便即刻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其实你不该让他离开。 他跟我一样，也对龙族的近况深感担忧，想必你也是吧？ 是的。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跟暗夜精灵并肩作战吗？ 没有别的选择。我们被困在这里，脱身无路，只能主动出击，绝不能再袖手旁观。 没错，不能再袖手旁观，生死之战一触即发，我们都不能再坐以待毙。 那么问题就解决了？ 虽然我没有听懂你们话中的玄机，但我知道你们都在为我们贡献着力量。在出发之前，我要去办件事。 请替我们问候他，可以吗？ 当然可以。 别过分压抑心中的情感，年轻人，那是你的本能，也是你的命运，今后有一天你会非常需要他，尤其当他真正来临的时候。 你说的是谁？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我只是推测，罗宁，你亲眼见过如野兽般凶残的马诺洛斯亲率燃烧军团恶魔荡平城市的情形吧？即便有他领军，我们也能破坏传送门，给恶魔的军队造成沉重打击。 是啊，我们打败了马诺洛斯，这我是知道的，在我们故乡的土地上击败过的。 既然如此，你也应该记得打败他之后发生的事。 阿克蒙德。 阿克蒙德。阿克蒙德。 阿克蒙德。他是什么人？我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全身不适。 他做着燃烧军团的第二把交易。 在精灵联军准备主动出击的同时，瓦罗森队长像往常一样向女王报告消息。他现在成了女王身边的大红人，现在一边走进女王的寝殿，一边脱掉身上的斗篷。女王身边的侍女们立即向他行礼，知趣地退了出去。 有什么事吗，亲爱的队长阁下？ 皎月之辉，生命之花，我为您带来了重要的消息。我们的主人萨格拉斯， 主人已经到了。 还没有，众月之光，传送门还不够强大，无法让他那伟岸的身躯进入，但他已经派出了最信任的副官前来扫清障碍。 那么我应该立即去见见他才对。走吧，队长。 艾萨拉一进入大厅，就立即看到阿克蒙德确实已经抵达。镇定自若的神情第一次从艾萨拉脸上消失了，尽管那种不安转瞬即逝。他微微地张开嘴，呼了口气，迅速恢复了平静。然而这小小的举动却没能逃过瓦罗森的眼睛，令他倍感惊诧，其惊诧之深不亚于见到恶魔。阿克蒙德和马诺洛斯身高相当，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无论按照哪种标准来看，他都比马诺洛斯要更加英俊帅气。在某些方面，他甚至于比他矮一截的暗夜精灵更加相像。他有着黑蓝色的皮肤，瓦罗森想了想，意识到阿克蒙德在血统上一定与艾瑞达术士存在着某种关联。他的身材也与他们颇为相仿，身后长着一条可怕的尾巴，全身任何部位都没有毛发覆盖，头骨宽大，耳朵尖长，眉骨短窄，双目幽绿。他只在肩膀、小腿、前臂和腰上穿着铠甲，身上有直线和圆形的刺青图案，散发着强大的法力。 你一定就是艾萨拉女王吧？萨格拉斯对你的忠心非常满意。你身边的这位卓越的勇士，主人也赞赏有加。 这真是让我荣幸之至。 稳住法阵，务必确保传送通道的畅通。他马上就到。 你说谁？是萨格拉斯要来了吗？ 不，是另一位。 瓦罗森无意间看见了马诺洛斯脸上的表情，这个满口獠牙的恶魔也是一脸困惑。黑洞边缘亮起光芒，维持传送门法阵的上层精灵们剧烈地摇晃着身体，这时候需要消耗比之前更大的力量。几名精灵喘着粗气，但总算没人倒下。接着，传送门中出现了一个身影，尽管看起来不像恶魔这般伟岸，却莫名地散发着一种强大的气势。双脚还没踏上凡间界域，就能让人感受到他那与阿克蒙德和马诺洛斯不相上下的威严。确切地说，那不是脚，而是蹄子。那身影踩着两条山羊似的腿，朝恶魔指挥官和暗夜精灵走来。他的下半身没有人形，而是像某种野兽，裸露着身体，皮肤紫里透黑，倒像是暗夜精灵的色调，但明显肌肉更加发达。他脸型消瘦，两旁长着蓝黑色鬃毛似的长发，弯曲巨大的顶角和高贵优雅的尖耳朵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位刚刚来到意识的来客，全身上下只在腰间缠着一块布条。但是如果旁观者只凭下半身的样子和两只顶角，就断定他只是效忠于燃烧军团的野兽，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透过那怪物的眼睛，人们更能轻易地感受到他的智慧与狡诈。他比旁人都要聪明和机敏，适应性也更强。这时士兵们才看清了他的眼睛，那双透明的黑色眼珠显然是人工制成，眼球的中间还有红色条纹。在他们认识的所有人之间，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眼睛。瓦罗森队长愣住了，没有说出那人的姓名，反倒是女王第一个叫了出来。 艾萨拉靠上前去，抿起嘴唇看着那张邪恶的面容，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你是萨维斯？